的天生这个我。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消费者协会首次发布2017年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告，被测评的50个大中城市的消费者满意度总体处于良好水平。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经过为期3个年度的连续发掘，考古人员发现1.6万年前人类头骨化石，并出土石制品1000余件。在中国核电运行方面，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和秦山二期的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综合指数为100分，排名世界第一。近日，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时尚品牌纪梵希创始人休伯特·德·纪梵希去世，享年91岁。他生前曾为奥黛丽·赫本等名人设计过服装。针对不同家庭的治疗护理需求，北京市计划引导推出不同的家庭医生服务包，让百姓能够选择更多方式的家庭医生服务。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房山十渡旅游休闲廊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廊道全长25.7公里，预计本月开工，年底前完成。迪士尼的原创动画《无敌破坏王2》发布预告，影片预计今年11月21号登陆北美院线，内地有望引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 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三，虽然最近的阳光比较羞涩，但微风中的丝丝暖意还是让人明显感觉到天气没有之前那么冷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6度，最高气温15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转阴，空气中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1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0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大兴、海淀在6度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璞玉在5度到15度，裴龙潭在4度到15度，居庸关在6度到15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百科，保养皮肤应该注意哪些呢？尽量选择天然产品，晚霜很重要。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除眼袋，而不要使用含有药物成分的唇膏。洗澡不能过于频繁，每天要保证8杯水。休息闲暇去野郊公园走走是很多北京人不变的休闲方式，这个季节的公园无疑是最迷人的。而喧而不闹华而有时的公园在这个季节似乎不太容易找到，莲石湖公园就是这样的。和其他公园相比呢，它没有围墙，也没有设置大门，全开放式，不收门票。虽然说现在早春三月或许还没有五彩的颜色，但待到3月底4月初，这里将出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如果你厌倦了工作的繁忙，那就来公园散步发呆，放空一切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您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现在骗子诈骗的方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啊，最近有一种诈骗方式冒充银行向用户发送短信进行实名补录升级等等。如果你的手机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呢，其中包含一个网址让你进行实名补录的话，千万不要打开网站进行操作，否则你卡上的钱就很可能被别人转走了。说到这儿，想想这些骗子真是为了骗人也是煞费苦心啊，冒充银行诈骗，冒充移动公司等等不在少数了。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花式骗人的事儿呢？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打开聊天窗口来吐吐你的苦水吧。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

几番风雨后，花开又花落，问管红尘悲欢离合，有谁能看破。爱与恨总叫人苦涩难懂，人世间有谁能无怨到何时才能算尽头？恩恩又怨怨，分分又合合，有谁能分辨对与错？是爱还是恨，反反又复复，要如何才能够解脱？潮来又潮往，起起又落落，浪淘尽多少一生。一生过一生，一世复一世，到何时才能算尽头？恩恩又怨怨，分分又合合，有谁能分辨对与错？是爱还是恨，反反又复复，要如何才能够解脱？潮来又潮往，起起又落落，浪淘尽多少英雄。潮来又潮往，起起又落落，浪淘尽多少英雄。

是种解脱，就坦白告诉我，谁是你的最爱。其实你很爱他，对我的惩罚，说你没有想他，是可怜我吧。我已没有借口，只能放手，不敢奢求你说 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是我自己活该。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我忘不掉你讲

上摆身契，起势敢另头另计，好坐低听孤家讲出一切。喂，我要你家世，你紧一家富贵，我发起落礼，伴着你前师弟，认真巴闭，签翻张牌一身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饭有虫子怎么吃啊？赔钱！ 哎，算了算了，还不够麻烦的，我们走吧。 大家好，我是今儿的代班导游，我们每个人要额外收取200的费用啊。既然上了大巴车，你们都得听我的，不然把你尿下去。 这旅行社怎么这么黑啊？ 3月15号，消费者权益日。经典九六九提醒您，掌握维权途径，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让侵权行为无处遁形。 人爱 爱潇洒，男人爱漂亮，潇洒漂亮怎可怕。